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28集，激将法。葛青出了门，往宫外走。远远的看到了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还有公孙他们过来。展昭边走边挠头，似乎什么事情想不通。到了宫门口，葛青刚想说一切都按照展昭的安排做了，但是展昭却抓住他问： 皇宫总共死过多少宫女？ 那多了去了。 尸骨都埋在哪儿啊？ 如果有家人的嘛，都交还家里了。没家人的就送去青山吧，不过最多的死法是跳河的，可能顺水冲出去了，或者沉到水底被鱼吃了。你们也知道那几条湖一直没抽干过，而且里面鱼那么多，最大的都快赶上一丈长了，忒吓人。 那条湖一直没抽干过吗？ 葛青点头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回头看赵普，赵普睁大了眼睛。 看我干嘛？ 你猜我要是答应皇上给他把那个什么比猫大赛赢下来，他会不会答应我们把孔雀湖的水抽干呀？ 你问问他看。 赵普戳戳展昭身后的方向，展昭等人回头看，就见南宫走了出来。展昭将想法一说，南宫望天。 那么说哪儿有用？ 哎呀，那要怎么办啊？ 南宫对众人勾勾手指，众人跟着他进宫。书房门口，赵真正活动筋骨呢，扭扭腰，伸伸手什么呢，貌似是小四子教他的一套操。赵真看到众人来了，笑呵呵： 你们不如都来朕宫里住算了，给朕这儿也盖个喵喵楼什么的。 众人望天，赵真这是嫌他们总进宫来。展昭等人看着南宫，想看他怎么跟赵真打商量，就见南宫走到赵真身边。 皇上 啊， 臣刚才听两个辽国使臣大放厥词。 哦，他们说什么了？ 他们说他们最近发明了强力的水车，抽干一条孔雀湖那么大的湖只要一天时间，还笑话我们中原的水车一点都不好。皇宫里的湖竟然这么多年都没抽过，早知道寿礼不送金银财宝，送水车好了。 南宫睁着眼说瞎话，连眼皮子都不抖一下。众人听得张大了嘴，一起看赵真。沉默了片刻，就见赵真鼻孔朝天哼了一声，龙袍袖子一挥： 哼，给朕半天之内抽干孔雀湖里的水，让那帮蛮子看看谁家水车厉害。 南宫对众人眨着眼，众人望天，果然老实人骗人一骗一个准呢。赵真一声令下，皇宫里就忙开了。南宫嫌找人麻烦，于是索性通知了邹良。这会儿邹良正跟林业火在狗舍呢。林业火回魔鬼城的时候，那些小狗们刚出世，他这会儿回来刚好两个月左右。小奶狗一只两只，肥嘟嘟，异常可爱。火凤抱着几只，身边还围着几只，作为一个狗吃，这会儿是幸福的不得了。林彦火捧着几只小胖狗正蹭呢，邹良和哑巴在旁边看的也挺美。就这个时候，煞风景的影卫跑来了。子影戳戳邹良，邹良嫌弃脸看他： 没见忙着呢吗？ 一人一狗站在狗舍外发呆，有什么好忙的呀？宫里要抽水。 抽水？ 说是半天之内抽干孔雀湖。 半天抽完？ 邹良倒抽了口气。林业火也回头看，邹良赶紧跑去军营找士兵，抬着水车去皇宫抽水。林业火偷了一只最胖的小狗，抱着跑去皇宫凑热闹。没多久， 皇宫门口的侍卫就看到大批皇城军抬着水车跑进来，欧阳和龙桥广拿着烤肉架跑进来，小四子和小梁子手拉手哼哼着小曲儿跑进来，阴侯天尊、无沙大师和妖长天提着酒坛子跑进来，林业火抱着只小胖狗还带着只狼跑进来，太学的一大群学生拿着课本跑进来，包大人和庞太师一个背着手一个捧着肚皮溜达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只老虎一条龙。侍卫们就纳了闷了，这年头进宫跟赶集似的。皇宫孔雀湖畔聚集了好些人，赵祯走到湖边看了一眼，点头，好热闹。小香香跑了过来，赵祯刚想把闺女抱起来，谁知小香香绕过他爹直扑小四子。赵祯嘴角抽了抽，他被无视了。小香香跑到小四子身边，扬起脸瞄了一眼身边的白玉堂，白玉堂正好低头看到了，就对香香笑了笑。香香小脸蛋红扑扑，睁着大眼睛看白玉堂。赵祯在后头摇头，赵普正好走过来，见赵祯跺着脚摇头，还以为他嫌人多，谁知刚走到他身边，赵祯突然抓住他。 我说九叔， 嗯， 赵白玉堂做驸马的可能性多大？ 赵普盯着赵祯看了良久。 你不如让白玉堂他爹娘再生一个给你做驸马来的现实一点。 对哦。 赵祯一拍手，赵普望天。赵祯自从有闺女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不靠谱了。水车架起来之后，邹良指挥部下开始抽水，林业火抱着小胖狗跑到展昭他们身边。 这是抽水找什么？ 展昭一眼盯上那只胖狗了，那只狗也看着他，两相对视。 给我抱抱。 展昭伸手，林业火就把狗给他了。展昭抱住那只狗，这小狗胖得跟只小熊差不多，睁大了一双眼睛跟展昭对视。白玉堂转过脸，觉得场面挺有趣，平时光见展昭抱猫了，头一次见他抱狗。展昭觉得小狗手感极佳，搂住刚蹭了两下，就听到脚边传来了呼呼的声音。展昭和白玉堂低头一看，只见赵祯养的那几只猫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过来了，仰着脸眯着眼，十分不满地看着展昭手里的小狗。展昭眨着眼，赶紧将小狗塞还给林业火。林业火抱住小狗瞄那几只猫，就见那几只猫往展昭脚边一坐，虎视眈眈盯着那只小狗，那意思不要再过来。林业火赶紧抱住小狗往旁边挪了挪，哑巴也走了过来，一时间猫狗对峙。这时候小五晃着尾巴走过来，坐在了中间，瞧瞧两边，觉得哪边都挺好。眼看着孔雀湖的水位越来越浅，就看见湖里大批的鱼开始翻腾。妖妖眼睛都亮了，欢叫了一声就要往下蹦，不过白玉堂对娇娇一使眼色，娇娇一把抓住妖妖的尾巴。妖妖挣了半天挣不掉，回头不满看娇娇。 不准吃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白玉堂伸手拍他的大脑袋，妖妖不满在岸边刨地。 那么多鱼怎么办？水抽干就该晒死了。 都放出去，让到外头去。 于是邹良又抽调了一批士兵来抓鱼。城门口的守卫看到一大批官兵扛着鱼网往里跑，都纳闷这是要干嘛呢。人多好办事，赵家军向来训练有素，动作也快，半天左右真的把整条孔雀湖都给抽干了。只是湖里抽水可不像脸盆倒水那么干净，就算水都没了，湖底还是有大量的淤泥、水草以及不少杂物。五爷嫌弃地看着一大片的泥浆子。 那里有个头骨。 公孙伸手一指，说着就要往下跳，赵普一把擒住，心说你个弱鸡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呀。皇城军们拿来了长长的耙子，开始翻烂泥，翻出了不少骨头，有人骨也有鱼骨或者死去的动物骨头。 泥浆很快会晒干，到时候 让人把泥巴挖出来筛一下。 邹良吩咐完，士兵们就忙开了。公孙捧着一枚头骨端详，很快又找到了几枚骷髅头。 孔雀湖底这么多死人啊， 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抽干过， 仔细找找，没准当年叶飞的宝物也藏湖底了。 邹良带着人仔细找，赵真瞧了瞧一旁的赵普， 朕的演技怎么样？ 你面部表情再浮夸一点就露馅了。 好像有东西。 邹良说完，就见一个侍卫从烂泥里挖出来了一个黑色的乌木盒子。南宫接了盒子拿来给赵真，赵真瞄了一眼， 这么小个盒子 里边是什么？ 南宫打开看了一眼，给赵真看， 很小一块玉佩， 放库房去吧，再找找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了。 赵真嫌弃脸，对南宫摆摆手，众人答应一声，南宫就让人将那个乌木盒子收入了库房。展昭对赵真点点头，皇上的任务算是完成。赵真抱着胳膊点头，瞟自家闺女，香香还在看白玉堂呢。黄成军一个两个都在挖河泥，滚得跟泥娃娃似的。公孙筛出来了三副骸骨，都是年轻女子。 都是淹死的吗？ 现在能确定至少一个人被人杀死，头骨上的伤痕跟崔省那副骸骨的情况很像。 公孙拿着几根骨头研究，展昭蹲着看白骨，白玉堂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的手，低头看，只见小香香站在他身边，仰着脸正看他。白玉堂蹲下看这位小公主，小香香点着脚捂着白玉堂的耳朵说了些什么，五爷看着她点点头，香香对着她笑眯眯。两人身后，赵真急得直咬龙袍袖子， 哎，雨生外相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